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法國南部的尼斯呢又發生伊斯蘭恐怖襲擊，即是這個呢短短兩個星期不夠，巴黎完咗就到南部，咁呢係一間聖母大教堂，即係呢個天主教堂，咁呢就有人闖入去呢，就胡亂呢係斬殺，咁呢呢啲咁嘅行兇者呢都係大約20歲左右，擺到明呢係宗教嘅仇恨，咁呢一次呢個恐襲呢即係震動到全國啦，當時嘅大教堂正在彌撒，一名男子呢就將一個70歲嘅女教徒同埋任職教堂管理員45歲男子斬首，另一名呢30幾歲嘅女子呢係中多刀衝咗出嚟去酒吧求救，傷重不治，這個疑兇呢是被制服的時候高叫就真主偉大，這些這樣的案呢真的都不知道凡仲要發生多少宗，報起上來都有點麻木， 因為日前呢更加即是有一單呢是一個女教師，因為她在課堂或者是學校展示過一個穆罕默德先知的漫畫，咁就俾呢個伊斯蘭嘅極端分子咧，就喺條街度斬首。咁呢啲咧，即係一種好野蠻嘅即係行為。因為斬首咧，呢一種你都知道啦。ISIS 嗰時候咧，都係捉咗啲西方人質咧，就係、是、拍成片咧，就要執行呢個斬首嘅刑罰。咁啊，呢啲咧係一種宣示嚟嘅。呢種宣示咧係。唔止係恐怖襲擊，佢係亦曾係一種呢警告呢任何呢啲譬如話唔符合佢哋呢啲咁原教旨主義或者呢啲咁極端思想嘅人呢，佢就要得到懲罰。咁呢點呢我諗係即係成件事裏面呢有別於你話一般即係持刀襲擊啊或者係開槍啊，其實呢種係更加嚴重嘅一個恐怖襲擊行為。 當然啦，係嘛？咁即係因為呢個法國嗰個問題非常之嚴重啦。佢個總人口咧，2017年咧係有呢個5800萬人啊，5800萬人。而家咧整個國家咧估計咧，嗰個伊斯蘭嘅人口咧係佔9%，以至到10%。即是差不多是一成了，大部分在法國的伊斯蘭人口都是信尼教派，絕大部分都是出生自移民家庭，其中呢就有大約10萬人呢就本身不是伊斯蘭族裔，就事後呢出世之後呢就转入咧呢个伊斯兰教，咁咧就喺法国嘅一个民意调查里边咧，喺呢啲9%至到一成啊嘅伊斯兰侨民里边咧，就有39%咧，就每日祈祷5次，即系40%啊。咁比起1994年呢每日祈祷5次嘅伊斯兰教民呢係增加咗30%。好啦，咁呢就喺1994年呢呢啲伊斯兰嘅侨民呢去清真寺礼拜呢就占16%。2008年呢就占23%。2008年啊，呢啲一連串嘅數據嚇，好啦，咁而家咧好多咧就係、是、已經係第二代啦。第二代咧嗰度土生土長，法文咧應該係佢哋嘅第一語言嚇。咁點解會搞到咁樣咧嚇？即係我哋睇美國，美國係一個種族大熔爐啦，有好多所謂嘅 A、B、C 啊。 拉丁族裔的黑人在第二代出世呢，在宗教文化方面是不会背离美国的主流的。但美国的伊斯兰移民呢就甚少，所以呢比起欧洲呢，美国的种族冲突呢始终都是一个不是那么多涉及宗教，而是种族腐蚀。但是现在你看看法国就不是。 但这件事呢现在正烧紧，这个不是一个呢个别，即是在西方国家伦敦啊或者其他地方都发生过这类恐袭啦，拿车撞人啊斩人。因为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呢他就发出了个几强硬的言论，他就说要扫荡在国内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咁呢就另外呢他亦都用阿拉伯文写了一篇呢就叫永不屈服，尊重分歧，捍卫言论自由的字眼。咁呢个言论呢而家反而引起伊斯兰世界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为首呢的人呢再攻击法国。就话法国涉足先知，而且呢仲发起呢其他唔止啊，包括叙利亚、巴基斯坦啊、也门啊，呢啲呢全部都话要抵制法国货。即係而家呢法国呢即係一个受害者变成呢个呢即係加害者啊，喺佢哋眼中。因为而家发生恐怖袭击呢死人嘅系法国，但係呢而家就被指为呢佢哋涉足。咁於是乎呢而家呢單政治嘅风波呢仲喺度燒緊，咁唔止法国国内嘅事啦，而家已经。 咁会进展成点呢？我諗啲法国呢咁耐呢啲係积压嘅一个好大嘅问题啦，係咪咁呢个咁样呢会果然呢係法国国内呢个爱国嘅民族主义政党女党魁马宁勒庞就呢今日呢呼吁，他说要在法国国土全部跟随伊斯兰主义。他说的不是伊斯兰文化，是 Islamism， 是叫伊斯兰主义。Islamism 和 Islamic culture 是有点不同。这个 Islamism 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就是呢不只是我信奉伊斯兰教，我仲要呢导向其他邻居其他的非教徒进入我这个宗教。最重要的就是当我的人数是占一定的比例的时候，我要将我居住的社会和国家是要将它呢转为伊斯兰的教子统治之下的社会，这种信仰和坚持就叫做伊斯兰主义。多一个 ism， 变成是一种不只是宗教信仰，而一种有侵略性扩张意愿的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这种叫 Islamism。 所以这个马宁勒庞呢是不是说要将所有的伊斯兰的法国的少数族要赶出法国，而是要将 Islamism 是要彻底清除。 是啊，因为呢这样东西对于现在法国是触及一个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一个冲突。因为你知道法国就是一个自由的之母来的嘛，在那个精神里面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都受它影响。而家呢就发生嗰單之前嗰單斩首案呢，係因为嗰个47岁嘅历史教师喺课堂上面展示咗五年前查理周刊嗰、那个漫画。咁其实佢之前即係喺展示之前都要提示嗰啲信伊斯兰教嘅学生可以闭上眼睛㗎啦。你唔好睇，因为呢你可能同你嘅宗教信仰有冲突。但係佢呢个课堂係讨论緊言论自由。即係有啲似呢之前呢嗰间小学里面嗰个教师攞张工作纸出嚟。 冇问题啊。 一样。係咪大家讨论言论自由，佢就俾课堂上面就俾铿锵集嗰、那个咩民族党嘅陈浩天嘅。 我哋话咗冇问题。 嘅访问俾佢睇。嗱其实两单嘢而家有啲似㗎。 性质完全一样啊，唔系话似啊。 喂，两个教师都系呢去希望课堂上面去讨论咩叫言论自由。佢展示咗一啲可能有人投诉啦，或者有人唔高兴嘅材料，於是乎一个就俾人吊销牌照，而家呢个 啊，历史教师啦，拍替啦，就冇埋条命添，仲俾人斩首。 咁点知啊出现呢、這个啊连锁效应？因为个网络世代，有一单人，有一单发生咗，另外一啲觉得咧呢、這个系英雄做案嗰、那个， 系啊。 于是咧喺网络啊群组啊呢啲咧就会咧好快咁传染或者受到激励。是咪？而家已经咧系两个礼拜内第几宗？第三宗啦，系咪？ 第二宗，但如果计人数，即系你计袭击次数咧，就第二宗。 吓啊！咁、所以咧，为呢个咧，你法国政府咧，你不得不咧系要真系要正视呢个问题。但系佢可以做到啲乜咧？你马克龙话全国提升到一级警戒，咁又点咧？佢唔系一种内战，而系一种咧。散兵游勇都唔知匿埋喺边度，一个落头咁突然间出嚟，咁揾把刀插几嘢，咁你就算揾7000个士兵咧出嚟布防咧，都冇用嘅。佢唔会再喺原来嗰个城市咧系再做。又过得三个礼拜或者两三日之内，喺第二度咧系再做一单。所以呢个你而家你冇得搞啊呢，因为呢个咧就已经根源就系呢个整个移民嘅问题。 咁啊， 一早讲咗好耐啊！呢、這个系咪？咁不过啲人唔敢正视。 有人就话唔可以一竹篙打船人。 唔系，我话个移民问题唔系话所有嘅移民都系恐怖分子，這個、呢个咧冇话咩一竹篙打一船人，系呢个移民政策出咗问题。移民政策出问题，唔系话所有嘅移民都系恐怖分子嘅嫌疑。嗱，你要注意呢个语法嘅逻辑啊。系嘛，我哋呢个节目系讲逻辑，系嘛。好啦，呢个广告翻嚟再讲。咁咧呢件事咧发生之后咧，俄国咧就发表声明吓，佢话咧呢啲咁嘅袭击咧系无法接受。但俄國政府咧，亦都反對啊，去傷害一啲宗教信仰人士嘅感受嘅感情。 即係點？ 星期四講嘅呢個克里姆林宮講，佢話當然殺人係不能接受，但係傷害宗教信眾嘅感情，亦都係錯嘅。咁即係點？ 咁而法國嘅一啲州刊呢亦都回應返，譬如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同埋其他伊斯蘭世界裏面呢針對法國嘅言論啦，因為呢話佢哋呢就雙重標準啦，對於某啲地區裏面嘅禁閉營啊，或者嗰啲再教育營啊，又或者佢哋嗰啲即係限制佢哋宗教嘅自由嗰啲國家呢，佢哋就視而不見啦。但是对于法国这些呢其实已经是很自由的，即是已经是比任何的宗教呢都可以呢你拥有很大的自由。而是因为一幅漫画呢你就这样要抵制法国货。 这个问题问得好啦，是吧？因为这个亨定顿啊，在这个二十几年前这个名著叫所谓的文明的冲突，就指出呢这个叫西方耶教文明，中国所谓的儒家文明，其实现在真正在红色的中国儒家有多少呢？这个可以同埋伊斯兰世界的文明有所冲突。咁而家我睇呢种三国关系里面呢，就似乎中国同埋伊斯兰文明之间嘅冲突呢係可以用森林定律嚟到解释。即係话呢，如果你法国啊係仿效中国，不但不宽容，而且用强力百倍嘅霹雳手段嚟到镇压。例如啊用集中营。 唔系再教育型 啊，集中再教育都系集中埋一齐。 职业培训型系嘛？ 咁咧，沙地阿拉伯啊，或者中东国家同埋呢个土耳其咧，系认为系冇问题嘅。即系我讲啊，沙地嘅土耳其安尔多根系认为冇问题。 系啊， 但你话唔系，同佢哋和平相处，但系咧喺个学校里边系讲一啲言论自由咧，咁就有问题啦。咁而家你中国大陆嚟讲，而家呢係有阶段咁样呢去封闭一啲其他宗教嘅庙宇。例如。 唔止係回教啦，其实係包括佛教啊，或者係基督教啊嘅教堂。 但係呢我有啲消息出嚟呢，就係话呢拆庙啊，係咪就拆剩一啲呢无庙，即係有啲 現在有那些大陸的信眾開自己建一些毛澤東廟，在裏面用毛澤東的泥像去代替玉皇大帝或天后，那些又不拆，那些廟不拆。換言之，安爾多根的邏輯，如果中國有一天 在維吾爾地區將清真寺改為毛廟， 安爾多根就不會出聲。其實安爾多安的邏輯跟很多我們經常說過的中國留學生是一樣， 去到美國、英國,他就去別人的講座裏面圈蛙， 就說他有言論自由， 但又不見他夠膽在自己北京或上海 去這些講座裏宣示他的言論自由。 不敢的。 你可不可以在北大、復旦、清華大學 容許一些美國、英國來讀中文的留學生 在宣示華盛頓、丘吉爾所代表的西方文明自由價值觀呢？ 就不行了。那時候就說你來到要尊重我們的國情， 以及尊重中國人民的感受，那些歐美的留學生可不可以在討論新疆、台灣甚至香港的問題呢？歐美的留學生或者黑人的學生可不可以在廣州、上海、北京的大學校園討論伊斯蘭或少數民族的問題呢？藏族的問題是不行的，因為這違反本國的法律和國情。那時候就會跟你說要 叫尊重國情、入鄉隨俗。現在人家法國的國情說明是言論多元、信仰自由，而克里姆林宮就說你去實踐這些言論自由的時候就會傷害到其他人的感情，好像其他人的感情是一個不變的行數。 人的感情是否神圣等於華盛頓，他都是一個黑奴主，他都是一個種族歧視者。現在有些人說奧巴馬八年有很大的建樹，奧巴馬Care，但他們很多人忽略了奧巴馬一個罪惡的行為，這是罪惡。當他勝選搬進白宮， 他將丘吉爾的石像搬開了，這個象徵的行動就是激勵到跟著美國各個大學的政治正確行為。那你奧巴馬有沒有傷害到英語國家大多數人民的歷史記憶和感情呢？他不理你的。好了，新聞之後再說。 所以我們探討這個問題的根源， 就是所謂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在西方國家是否能夠有效。 Multiculturalism 這是很有問題的。我舉個例子，現在美國拜登的兒子淫亂和性侵犯，涉嫌未成年少女。 初初那些左膠和拜粉就不認，說這些是說謊合成的。當你發現有這些照片出來，左膠和拜粉說那又怎樣，這是兒子的問題，跟老爸拜登有什麼關係呢？這是美國有些拜粉，尤其是美餐，唐人街阿伯這樣的<笑> 邏輯，他說這些是兒子淫亂而已，你為何要扯上老爸呢？ OK， 問得好。美國是否一個文化多元的國家？是。文化多元到有西來寺，以及在紐約有一個孔子大廈，孔子大廈門口有一個孔子像，即是說美國有若干比例的華人， 華人的文化倫理是有存在和受尊重的權利，是不是？好了，以中國儒家倫理文化有一句說話，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multiculturalism 文化多元的角度，我们如果身为美国华人，是绝对有这个权利，是由文化多元的角度不选拜登，因为你过不到修身和齐家那一关。我用这个角度，就可以呼吁全美国的华人，记住， 在多元文化的角度， 一个将仔教到这样的鬼五马六的样子，证明那个父亲是做总统，他治国是不称职的，所以不应该投票选拜登。但我这个是来自文化多元和尊重三千年儒家文化的一些旧训和教，我认为很对。你现在这个奥巴马的女儿 都是被人拍到吸毒，用那张信用卡，你认到他的名字，这班左翼的总统的子女都没有个像样，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凭拜登的儿子这么淫，一个色情狂，那些女性主义者没有一个人出来，不要说女性男性主义，修身齐家， 拜登没资格做总统，甚至你看回左交的立场是飘移兼搬龙门，我们都重复说了很多次，但法国的例子，它不只是一个多元文化的问题，是因为它是在西欧里面最大的伊斯兰的族群的国家，有成500万 在法国境里面，所以他们很早已经立了世俗化的政策。 到2004年通过法案， 我们都讨论过，就是在学校里面不能展示任何宗教的符号或者服装， 所以那时都引起很大的风波，就说不尊重伊斯兰教，因为那些女孩子不准戴头巾，还有你要穿校服，一间女校里面的校服就是穿裙，就是短袖露臂，就是不准戴面巾，要么你就不要读， 不讀， 要么你说法国那里没有一间学校是对我的女儿这样离开法国，回到你的祖国叫阿尔及利亚或者摩洛哥，对不起，学校是有校规，是一定要统一，那有什么好吵的？但因为有些左交和所谓自由主义，这些小事常识的东西是放大， 我就代左交说话。 他就说举例英国，英国也是一个自由民主宗教多元的社会， 为什么英国又可以呢？ 又可以包头吃黑教， 愚蠢，英国人放个屁都香的。 我现在在说法国， 英国人四分一搞基， 英国人fish and chips， 英国人fish and chips， 你法国人扣不扣得下？垃圾来的嘛。 你自己法國人不是覺得French Cuisine是第一流嗎？ 英國人這樣你會學他這樣？ 人家英國經營遠東的殖民地，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經營得出色，法國人經營越安那、遼國、高棉，為何搞到你撤出全部變成殺戮屠場和蘭民出海，變成全部赤化？人家英國、本國的新加坡、馬來亞甚至緬甸撤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沒有一個國家赤化，是你法國在遠東 领导的殖民地全部陷共，而且搞到波尔布特，这些你不跟美国高端殖民主义管治哲学和艺术相比较，所以搬龙门，所以不要怕搬龙门，我觉得你自己都要搬龙门，我就搬龙门，我刚才就搬龙门了。 你示范了一次了，已经。我说你在西方，人家耶教和民主自由价值观为主流的国家，你不应该保持任何多元文化，你应该尝试融入。但我刚才搬龙门。 我说你应该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文化多元的儒家伦理原则去要求拜登，吹咩？我喜欢，那我现在讲的不同的问题，我就搬龙门，搬龙门现在有什么罪？当你见到你周围这些你讨厌的人，是习惯于搬龙门，为什么你还这么投根气？ 說我不搬得龍門，所以這些是泛民和一群香港有一群抗爭的腦筍未生埋的病徵之一，政治就是搬龍門，但你要指出你的政敵搬龍門， while at the same time 你自己都偷偷地搬龍門，現在你令到人們究竟相信他搬龍門罪惡還是你搬龍門不對，這才是政治的藝術。 你扯到香港更加是，特別有些投根器的議員或者政黨，有很多不做得的，有很多又不能說得的。 是，就是你自設禁忌，什麼叫不能說得？香港是香港本土文化，是吧？說說，我告訴你，三年前我認識有一個朋友的姑媽， 在紐約住了幾十年，真的回來香港，年紀大，周身骨痛，買一半打黑鬼油，放落那個夾就回紐約。真是 在JFK機場 過關，有個黑人的海關拖著隻狗，隻狗是不是黑色我不知道，隻狗就是索索索索索索肺， 即刻關完，麻煩你打一個夾，看到六支東西，這六支是甚麼？我說這是羊油，為何看到木頭，有個包頭<笑> what is this? 黑龜油， what is 黑龜油? Black demon oil, what? My God, what the hell did you just say? 黑龜油， I mean you are just damn racist, aren't you? 我不是啊，我找个翻译，他说你种族主义者，我说这只什么，感感什么油，我说不能说的，那他问我是什么，那我就翻译了。不是的，我周身骨痛，我年纪大，我拿来没什么的。你说我刚刚见到你拖着狗，好像跛合的狗，几多岁啊？翻译说 How old is the dog? The dog? Well, he's just seven. 我七岁的几狗佬，林信我叻，我见佢跛呀跛，我俾油佢捽一捽，第二条罪，你攞只黑鬼油嚟混同只狗查，系嘛？啱唔啱啊？两罪俱罚，喺个拘留室嗰度咧，盘问咗七个钟。 哇！ 几廿岁系嘛？几廿岁阿婆，左解右解，话呢只咩嘢？喂，系咪应该ban？仲系炒啊？ 是否你犯了刑事罪，因為他看到那個阿婆又連了盒子一起進去，最好需要印了一個蜜頭出來死，問你你又老老實實說，你就說印度神油，這個叫 Indian Heavenly Oil， 那你就避免了顏色、人還是鬼，你說印度神油就可以了，阿婆 唔識轉播，結果問七個鐘。我問你點樣叫種族多文化多元？我文化多源呢隻嘢係喺香港出嘅，OK？我問你有咩問題？文化多元係咪？我哎呀該會咯，我嗰日咧行街跣一跣，撲一親，咁隔離咧有個喺旺角行下街撲一親，有個九指神丐就嚟，喂，你係陶傑。 我最喜歡聽你光明頂，哎呀，撞到雨傘，哎，整支黑鬼油你攤，那我就查咯。喂，為什麼你這麼好心呢，阿爸？哎，不要緊，哎，那為什麼你現在搞到要在街邊露宿？哎，講來一匹布那麼長啊，我30年前跟開跛號的，不過後來呢，就改邪歸正，是吧？ 但是你知道做錯了一些事最終都是這樣剛才這段故事有三個名詞第一他給了這隻油我茶第二他有九隻手指花名叫九指神蓋第三他提到一個人叫跛豪 OK 殘疾歧視三大歧視請問要不要投訴 請問我這段話是否不能出街廣告回來再說沒辦法這一塊掛歐洲這些少數族裔移民問題因為一邊政治正確這件事不能說一件事那件事如果現在要處理比較難沒辦法的辦法就是法國下一屆的選民投票選愛國的馬力納旁 他的政綱合不合聽合的就下屆選他唯有是這樣選了他之後他上台擺出的戰鬥格到底要怎樣讓強硬的手段去清除這些恐怖主義呢到那時候你要國民一配合他執政看看一步步是這樣法國、奧地利沒有我覺得德國這些慢慢轉由混一色轉做清一色看看行不行不知道這件事會不會影響到美國那邊的選民因為等於拜登如果當選一樣等於現在左翼的麥克龍執政 馬克龍不算很左翼中間但這些沒辦法中間已經被迫了說回奧巴馬你一上台無緣無故什麼都沒有做過就頒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然後搬進白宮你就搬移丘吉爾的石像這個石像有歷史紀念價值是紀念當年 杜魯門羅斯福兩任美國總統和丘吉爾聯手抗擊納粹所以有一件這樣的禮物放在這裏你奧巴馬進去就移開我請問你奧巴為何你要搬開這一件不可以說是聖物是一個歷史的遺物就是因為他覺得丘吉爾生前是維護殖民主義 甚至說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因為你總統象徵性地做了這件事令到下面東西外很多大學禍延至今日普林斯頓大學很多大學動一下就說這個歷史物人物的石像要搬那個要搬令到這個政治正確的左膠蔓延你才等到特朗普一進去白宮第一件事 非常正確將丘吉爾石像放回原位左翼一些斷章取義亦不讀書等於他們針對華盛頓美國的國父他說他是奴隸主 說他其實都是種族主義甚至連華盛頓的銅像都要針對 我們經常說要設身處地在那個時代 他的背景,那時未有一個這樣的思想出現 而且華盛頓本人,如果根據一些史料 他對於他那個黑人的助手,是十分之寬容 而後來他是逐個個別對待的他後來直接將他釋放自由身 這些在左膠裏面來說,他就不理會 他會執著特朗普在做商人時,80年代說過某一句話 口沫遮攔,黑人怎樣怎樣,又界定他為一個種族主義者 但他現在已經是總統了 離開他80年代,已經過了30年、40年 一個人會變,是會成熟的,是會改的 所以你不用理會他80年代說過多少句種族歧視的大口騷、笑話 你要看他做了總統之後他的政策對於少數族裔有什麼得益還有一點不過這個不夠時間說其實很多左翼他們認為那種爭取他們的平權在真正譬如說那些同性戀或者是那些跨性別的人士裏面是覺得這樣反而歧視他們當然是左翼那些思想 標籤了他們需要特別照顧 譬如說如果你說有個人說你剛才這樣說黑人都有好人的這句話已經有種族主義沒錯就是他不想這樣那他以後說什麼說什麼 這是另一個議題明晚11點